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呢返到嚟今個禮拜嘅浩浩汤汤。咁今日呢我哋嘅講題呢，其實我應該一早講下幾年嚟呢，就一路拖拖到而家先至講，就係傑出領導學啦，我哋叫做即係點樣先係一個好嘅領袖，或者呢我將佢再濃縮佢，就係何謂大將之風。咁不過呢我哋其實係未去到呢個層次啊，大將之風。我哋係呢由啲基本嘢講起。咁基本嘢呢頭先都講到啦，就係、是、一個好嘅即係領袖呢，佢應該具備一啲乜嘢嘅特質呢，係咪，又或者係具備啲咩能力呢，都講咗好多啦，係咪。咁但係呢其實係唔止。咁當然呢頭先講到係 integrity， 但 integrity 入面呢原來係包括呢就係、是、要有一個係公正嚴明，想法分明，就叫 fairness， 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咁你先能夠服眾嘅，就先期唔能夠有一種偏頗，即係偏心，或者我哋叫做 favoritism 呢，其實係最 damaging 嘅，即係最影響嗰、那個士氣、那個 morale 嘅。咁跟住落嚟呢，當然係一啲又可以話低層次些少嘅技巧啦，但係我哋都要提一提嘅。譬如喺即係現代嘅社會啦，係由商業世界呢，我哋起碼一個好嘅領袖呢，唔多唔少呢，其實佢都要有一啲嘅所謂財政嘅管理嘅知識同技巧嘅。即係佢係唔能夠完全無視於，因為我哋知道樣嘢都係要講效率啦。效率嘅也者就係咩呀，用最少嘅輸入係得到最大嘅輸出㗎嘛。咁但係喺個過程入面呢，你係即係點樣嚟將個資源運用達到最大嘅效果。咁就係一個你可以話一個 financial management。咁但係當然理論上你唔需要係真係一個 accountant 啊、financial analyst 啊、財政分析師啊，你梗係唔係啦，你冇可能要求你係。咁但係你都有少少咁嘅常識，你先至能夠去管理，可能你嘅 team member 有一個就係 accountant， 有一個就係 financial analyst， 或者而家我哋就係一個最鍾意講㗎啦，係即係叫 chief 嘅 financial officer 啊，咁 CFO 啊咁樣樣㗎嘛。咁但係你一個 GM， 咁你梗係高過理論上啊，就係高過個 CFO 啦，係咪。咁但係你都要弱莫知道嘅。所以呢你即係嗰個財務嘅知識同技巧你有一個少少嘅即係嘅認識啦，有啦，係咪，唔能夠完全冇。咁但另外一個都好重要嘅。重要就係咩呢，就係、是、因為而家我哋真係個工作即係壓力好大啦，即係個量又多啦，又好繁瑣。咁但你點樣分配時間啦，呢個英文叫咩 time management， 係啦，就係、是、time management。 嗱，咁 time management 呢好有趣嘅，其實呢度呢就係、是真係有好多學問啦，但係呢個我自己身體力行呢，當然亦都我唔覺得我自己做得好好啦。咁但係有少少基本嘅常識同守則嘅嗱、其實呢我可以做一個好似你話一個表都得嘅、一個特性嘅表、我哋個 matrix 咁嘅形式。或者嗱，我哋首先講先啦。凡事一般嚟講咧，我哋話有主次先後輕重緩急。嗱、呢個有一個基本嘅常識嚟㗎嚇。任何事其實唔係樣樣都等量齊觀嘅，即係唔係樣事都一樣嘅、即係以前嚟講啦，即係而家大家冇呢個 feel 啦。但係我意思即係話，以前我哋喺個辦公桌上面咧，就必定有三個 tray 嘅，三個盤嘅，係邊三個盤啊？ 就 唔知咧，唔知三個。其實咧，每日通常兩次嘅，就係有嗰啲嘅 messenger， 我哋叫做信差。啲信差咧就會係巡曬所有嘅呢啲辦公房。咁樣咧，其實佢就捧住一沓嘢。咁佢去到邊個辦公房咧？原來佢有一份文件係 mark 住俾你嘅咧。咁佢抌入去嗰個係咩啊？ 就係、是、 in tray。 in tray。 係啦。咁但係當你處理完之後咧，咁你就會抌落去咩？ 翻俾人 out tray。 嗰個就 out tray。但係仲有第三個 tray 咧。 咁我又唔 知咧吓、即係你係未做過呢啲文書工作呢，我哋其實而家梗係冇啦，因為全部都用曬電腦啦。但以前呢其實呢三個 tray 好緊要嘅，嗰個 tray 就叫做 pending。pending tray。即係話呢我其實處理緊㗎啦，我喺 in tray 攞咗落嚟嘅。但我可能做到下一個未完成嘅。但佢又唔想擺返落 in tray， 因為 in tray 我完全未處理㗎嘛。咁就 pending 即係話代辦事項。代辦嘅。好啦，但係嗰個問題呢，其實你喺呢個處理 inpending out， 哇，背后就好多好多学问啦。咁好多学问呢，嗱，其实头先我讲到呢，主次先后轻重缓急啦，係咪，咁其实你係一个判断嘅问题，就係、是、考你个判断能力啦。咁所以一个即係、就是、manager 最重要一个就係嗰个判断能力。判断能力啦，乜嘢係主，咩係次，咩、叫先，咩叫后，咩叫即係轻重缓急。咁但係呢，然之后就引申一个问题啦， Jeffy， 就係話嗱，我哋唔好搞到咁複雜，我哋只係講我記得一般我以前都諗呢個問題咧，就分析三樣嘢，一個就係嗰個嘅緊急性， 嗯， 一個就係個難度， 係， 一個就係所需要嘅時間。 哦， 好啦，嗱，譬如有一件嘢入咗嚟啦，喺 entry 入咗嚟啦，我要處理嘅有一件嚇。咁但係咧，譬如佢有譬如係我哋要簡單咧三件嘢，唔好講到咁複雜，三件嘢入咗嚟要處理。但係三件嘢咧，原來每一件嘢佢喺嗰個緊急性、所需要嘅時間同埋個難度係有差別嘅。 係。 咁當然，譬如如果簡單，我又將佢分為係高中低嘅難度啦，即係樣嘢高中低啦。 係。 即係話緊急性又高中低。 嗯。 難度又高中低。 係。 要解決佢所花嘅時間又高中低。 嗯。 嗱，咁你譬如你三樣事物入咗嚟咧。 係。 其實佢就有好多種嘅組合咯，可能性咯， 有個 matrix， 有個 matrix 啦，冇錯啦。咁即係話啦，嗱，你呢一件嘅事咧，你要處理佢咧，原來咧佢嘅緊急性就係低嘅， 係 或者係佢嘅難度咧又係中嘅， 嗯， 所需要嘅時間咧就係高嘅，即係話長嘅，即係唔係話要花好快脆就處理咗嘅，即係要花唔少時間嘅咁樣樣係嘛？咁第二件咧就咁唔使我再講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會得出一個問題咧，其實 time management 咧一個基本嘅概念咧就係話你要自己某一程度上咧有一個自己心底入面嘅概念，就係我處理嘅所有嘅事件，我係按照一個乜嘢嘅優先次序。即係而家好鍾意俗稱嘅簡稱叫優次，即係咩優次，其實英文就叫做 priority， 係咪呀？咁你呢個 prioritization 呢，將佢作為一個動詞，再變返咗一個名詞啦，即係 prioritize 就係動詞啦，但係就 prioritization 呢就係叫做排序啦，叫優先排序啦。咁你嘅優先排序呢就決定咗你究竟處理邊件事先。但係你處理邊件事先真係好有趣㗎喎，就頭先你諗下，其實係唔係咁 obvious 嘅，即係話 non-obvious 嘅。科學 化去解釋得到。 冇錯啦。其實你每一件事呢，你就要考慮呢三樣嘢。 嗯。 係咪？就係、是、有幾緊急。 嗯。 有幾難。有需要幾耐時間。 嗯。 然後你又要衡量。咁其實呢樣嘢呢，其實通常我哋一般嘅 manager 都唔會真係整個 matrix 出嚟你去計數㗎，冇得計。其實你就係 at the back of your mind， 差唔多你就係有一個即係潛意識，你有一個咁樣嘅隱隱呢，你自己就已經係一個吓嚟去組合性嚟去一個判斷，就係話我做咗呢樣先咁樣。咁我自己發覺呢，其實我過去幾十年做嘢呢，其實呢個思考都大約係跟呢樣嘅。但係講真，我亦都我好坦白咁講，我呢度嚟去吓、啊、即係去講 confess 啦，我就話有時呢其實都係即興嘅，有時都係即係扯起條筋，唉，我想做呢樣我就做咗先啦咁樣。咁其實就嗰啲唔係好客觀，唔係好科學，但係即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呢，其實呢個係人之常情，人之為人呢就梗係有呢、這、一個即係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嘅成分喺度啦。不過我想話俾大家聽，如果你都想按少少按下牌你出牌呢，其實是剛才那三個要素。 嗯，是這個都很重要，不單止是 leader， 是一個人。 任何人做嘢都是 人。 其實你就算一每日擘大眼起身，我做咩先呢，其實都是這三樣嘢咋嘛。 是沒錯。 是嗎？就是 urgency， 就是你那個難度和咩。好啦，咁呢個就是我想講的 time management 啦。咁 time management 當然仲有好多學問嘅。咁當然有啲呢就是所謂叫插針法啦，我哋知道啦。其實有啲嘢你唔需要話係即係預到好多時間俾佢嘅，有啲其實可能喺個卡拉嗰度做咗都得，但有啲就唔係嘅，有啲你係要專登 assign 一個時段，因為佢可能係要好集中嘅，你唔能夠有干擾嘅，你個心要好清靜啊，咁先做到嘅。咁所以有各種唔同嘅性質嘅事情去處理。咁有啲就可以真係喺等緊車嘅時期啊，甚至去緊廁所嘅時期，你已經做緊啲㗎啦咁樣。尤其是而家啲人有手機啊。你實際上插針法係絕對好易㗎，係咪呀？以前插針法就難啲啫，而家你隨時攞個手機都得，但有啲係唔能夠用插針法嘅，咁、所以呢個呢又係 time management 嘅技巧嘅其中一個考慮啦。咁、樣呢就當然呢你話頭先講返啦，作為一個 manager 或者一個 leader， 即係所需要嘅技巧，咁頭先我哋數咁多呢，我一時間我都諗唔到啦，都差唔多七七八八。是吧？咁但係呢，我講返你頭先講一句說話呢，我又好鍾意你講到嗰個信任嘅問題。 係。 就是、個 trust。 嗯。 trust。咁 trust 呢樣嘢呢，其實就係、是、胡適講嗰句說話呢好有意思。我成日喺呢啲領導學嘅課程我都同人分享嘅。就係、是、咩呢，其實胡適佢話為學要在不疑處有疑。 嗯。 待人要在有疑處 不義。 哇！即係我而家好耐以前我第一次睇呢句說話咧，哇！我個直情拍案叫絕，我覺得好精彩。即係胡適呢、這個，即係佢將啲嘢即係嚇概括總結。咁真係㗎喎，尤其你知我係讀科學㗎啦嚇，咁、啊、我又咁鍾意即係話係探索宇宙嘅奧秘咁樣，確實係嘅。其實你喺科學探求入面呢，真係你要有新嘅發現呢，有新嘅見解呢，往往就係個人都睇到嘅，但係都冇疑問嘅，即係覺得理所當然㗎啦，咁㗎啦。但係你竟然有睇到有係啦，即係需要疑問嘅地方呢、嗯、你就叻啦。呢、這個叫做要在有唔係要在不疑處有疑，咁你就能夠有創建啦、嗯啊、你有所即係新嘅發現啦，有新嘅見解啦。但係相反喎、 啊， uh-huh. 原來喺我哋社會嘅世界咧，即係嚇人與人之間相處咧，胡適就叫我哋咧待人接物， 嗯、 就要在有疑處不疑喎。 調翻轉 嗱咁啊難啦，即係話其實照計按照情理咧，其實我對佢呢啲咁嘅所作所為咧，我係應該有啲即係疑問嘅。即係懷疑一個人嘅、嗯，但係個問題佢就要求我哋不疑，要在有疑處不疑。咁呢個咧，當然你話哇，你真係呢、這個你係完全係好謙厚嘅君子啦、啊、你係信人啦咁樣。但喺呢個現實世界，以如我詐大家勾心鬥角咁多壞人係嘛，咁多騙子、嗯，你要有疑處不疑，你死咗好耐啦，係、嗯、嘛，咁啊俾人呃曬你咯，係嘛，當你陽股咁樣咯，係嘛，借沽咁撳咯咁樣，咁又係啱喎。